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82集，失踪之谜下。展昭办案倒是也见过这种人，明明家境富裕，却喜欢顺手牵羊，倒不是说他们贪便宜，而是近似一种病。偷窃就好像是某种习惯，改都改不掉，而且长久不偷还会犯瘾，十分的奇怪。 之后呢？ 五彩偷书的时候被我看到了，他当时也应该看到我看到了。 你不阻止他？哼，他发现被你看到了还继续？ 他自然不会怕我。五彩的爹虽然不是个贪官，但是个大官，还是个朝中有朋友的大官。他不用开口，也不用出门，就有不知道多少人排着队想巴结。巴结不到老子，就巴结小子呗。就算我说出来，别人也不会信，搞不好还说我嫉妒那小子，惹来麻烦呢。而且也不关我的事，所以我就当没看见。直到后来 你发现秋意失踪了，而且那些人将偷书的罪名加到了他头上。 嗯，我去问五彩，问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事，秋意的失踪跟他有没有关系。 他怎么说的？ 他说让我别管，要是管了，说不定连我自己的小命都弄丢了。 他这是在威胁你？ 不，他只是警告我，或者说提醒我而已。 那你知道秋意是为什么失踪的？ 王磊沉默了良久，点点头。 五彩跟我说了，那天他看到了。 看到什么？ 他看到是什么抓走了秋意，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。 展昭和吴一火对于王磊的话抓住了一个有些奇怪的点儿。展昭注意到王磊说他知道是什么抓走了秋意，这里说的是什么，而不是谁。 难道抓走秋意的不是人吗？ 王磊犹豫片刻，认真点了点头。白玉堂敲门之后就听到脚步声，随后大门嘎吱一声打开，一个穿得十分体面的管家出现在门后，上下打量了一下门口的白玉堂和天尊，看人都是仰着脸拿眼角瞥。白玉堂暗暗好笑，果然是大户人家，下人都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。五爷好不容易被展昭刷高了一点点对官员的好感度，再一次降了下来。 赵无惨。 白玉堂直接开口。那管家虽然有些势利的感觉，不过白玉堂毕竟相貌气度不凡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惹的人，于是稍微客气了几分。 这位公子，找我家少爷何事啊？ 找他问点事。 啊哈，我家少爷不在。 那就找你家老爷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拿出那块令牌来给他看。管家看到开封府的令牌，微微的愣了愣。 你们是开封府的人？ 天尊好奇地站在白玉堂身后张望，白玉堂略打量了一下那管家，皱眉。 反正不管是你家少爷还是老爷，我要见一个。 好吧，进来再说。 白玉堂和天尊跟着那管家进了宅子，放眼一看，院子十分雅致，倒是不像贪官家里那么富丽堂皇，看得出是书香门第。管家的脸色已经换了，陪着笑脸，似乎是跟白玉堂和天尊套近乎。 那什么，二位公子，我带你们去见我家少爷，但是你们不要声张行吗？我家老爷可严了，少爷这两天刚刚挨了家法，这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，就糟糕了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有些不解。 你家少爷干嘛挨家法？ 哎呀，还不就是芝麻绿豆点小事儿吗？少爷也不容易，老爷对他期望太高了。 白玉堂也没再多说什么，这种家庭他也没少见，期望越高失望越大。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，像包岩这样的孩子，包大人一心不想他出人头地，只希望他品行端正，包夫人就只想他开心幸福，可偏偏长成了个大才子。而有些人家一心想培养个大才子，孩子却只是庸庸碌碌。就像庞玉那样的纨绔子弟，到后来浪子回头了，却也是变好了。而不少本来挺好根正苗红的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坏了。这多多少少跟爹妈也有些关系，期望这种东西有时太过沉重，反而成了负担。人如果逼得太紧，容易反弹，相互体谅才是合理的相处之道。管家带着二人走入了一间院子，就见院子里坐着一个年轻的书生，正在看书，抬起头看到有人来，微微皱眉，似乎不乐意被打扰。但当他看清楚管家身后的二人时，倒也有些惊讶。白玉堂和天尊猛地一下子出现在人眼前时，用小四子常用的说法就是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以为神仙下凡了。白玉堂也在观察五彩，这书生看着还挺不错的，样貌端正，眉宇间稍微有些傲。包大人、公孙和包岩，包括吴一霍，都是当世少有的书呆子，准确地说是大才子。根据白玉堂的观察，高才之人通常都有些共同点，书生的傲气就和美人的美貌一样，在骨不在皮，越是眼角眉梢看着傲的越是普通，反倒是有些呆或者有些怪的通常都有些异能。吴才打量完了二人，疑惑地看着管家，管家凑过去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两句，吴才微微皱眉，点了点头示意他去上茶，然后就对白玉堂和天尊比了比桌子对面，示意二人坐。白玉堂坐下了，但是天尊却跑去了一旁。吴彩和白玉堂都有些疑惑地看过去，就见天尊似乎是被一旁一棵绽放的腊梅树吸引了，他背着手到树边看了看，又凑过去闻了闻。吴彩微微有些走神，天尊低头闻梅花时的样子美好的有些不真实。白玉堂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吴彩回过神看白玉堂， 你们是官差？ 白玉堂也没回答，反正他向来话不多，来来回回解释其实挺烦的，于是就开门见山： 我想问秋意失踪的事。 吴彩微微一愣，天尊回过头正好瞧见他的神色，淡淡一笑： 哎呦，这个小朋友看来是知道什么的。 白玉堂对天尊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来坐，天尊就跑了过来，在白玉堂身边坐下。这时管家送上茶来，天尊端着杯子闻了闻，挑眉： 巫山云霞呀，好茶。 你们想知道什么？ 吴彩似乎有些犹豫，白玉堂也看得出他有所隐瞒，又看了看桌上几样小巧的摆设，突然有了个想法： 那天偷书的人是不是你？ 白玉堂的话出口，吴彩打了个愣神，而一旁正倒茶的管家茶壶盖没抓稳，哐一声摔碎了。管家赶紧手忙脚乱整理： 公子别乱说呀，我家少爷怎么会偷书呢？ 原来如此。 吴彩也挺无奈的，让管家先退下，他倒是也坦然，对白玉堂和天尊点了点头： 没错，偷书的人是我。 你为何诬陷秋意？ 并非是我诬陷他，而是他失踪了，别人都说书是他偷的，我就没再解释。 你那么有钱干嘛偷东西啊？ 白玉堂瞧了瞧天尊： 咱们问正经事儿比较要紧吧。 天尊对白玉堂眨了眨眼，意思很明显： 你想表达什么？为师看不懂呀，为师又不是你们家的猫。 不知道，不知不觉的就会偷东西， 不偷又难受得慌。 你是不是觉得那样很刺激啊？ 什么？ 哎呀，我有个老朋友，他就是个偷。 天尊边说边跟白玉堂闲聊。 钱瓜子儿知道吧？ 白玉堂望天，钱瓜子儿是别名，本名叫钱怀，是个著名的神偷，因为他能无声无息地从一车的真瓜子儿中偷走唯一一枚金瓜子儿，所以江湖人称钱瓜子儿。他虽然算天尊的后辈，但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也得有个百来岁了。 我那个朋友呢，小时候也跟你似的，家里大人特别严，他又人前人后都要装成十全十美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染上偷窃癖了，最后越偷越厉害，直到成了梁上君子，这后来又成了江湖第一神偷。所以说你还是有前途的。 天尊将茶杯放下，对五彩点头。白玉堂扶额，五彩哭笑不得，这算是讽刺。白玉堂给天尊放了个橘子在眼前， 吃东西闭嘴。 那还是殷红那老鬼好点，玉堂里小兔崽子连话都不让我说。 说秋意吧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？ 他是被抓走的。 五彩神色似乎有些慌乱，脸色也变了。 你们找不到他的，他不会回来了。 你知道月灵县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丢一个书生吗？ 这真的跟我无关的。 你说出来有没有关系我来判断，赶紧。 五彩看了看白玉堂，天尊在一旁添油加醋。 你还是说吧，他脾气很坏的。 白玉堂斜了天尊一眼，天尊剥橘子，五彩叹了口气。 你们不明白，抓走那些书生的根本不是人。 什么？ 对呀，精彩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